第一课，要点五，发音，特音唇齿，第九页，正确读音 ，v v， 和英语字母 v 同音，不要读成 w 的音 ，v v， 而不是 w w。请辨别以下汉语和希伯来语的音：发、 va、 发、 va、 哇、 va、 哇、 va、 夫、 vu、 乌、 vu。